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翻嚟第三节啊！头先讲过咧，我哋今节咧就会有个访问嘅，咁样咁其实关于咩咧？就系、是、咧台湾有最近有个叫做应该都算系热话嘅，因为其实都几大件事，我觉得佢有个中正纪念堂咧，就而家有个热话，就大家讨论究竟拆唔拆哦。咁事完咧，就應該係有個有位叫做準政務委員林美珠個仔啊，即係嗰啲佢自己個仔啦。咁啊，吳孝全咧就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發起咗一個一人一千蚊，大家一起拆除中正廟咁樣一個咁嘅 event 咁樣。咁啊，就而家應該就籌預計咧就要3000万台币啊，就話拆咗成個中正紀念堂。咁啊，當然啦，台灣啲嘢我就唔識啦，咁樣所以一定要揾人訪問去問啦。而中正紀念堂咧，我印象中我自己去過噶，雙傑咧就印象比較深啲，就好似去近期即係早兩年啫，係咪啊？ 係，唔係舊年去台灣嗰個政黨交流團嘅時候，同派洋一齊去嘅。 雙傑同阿派洋一齊去過，咁我哋咧就當然。台灣嗰啲問題，我哋其中一個熱門受訪者就係梁文滔教授啦。咁我哋有請梁文滔教授啊，電話撥通咗噶啦。Hello， 梁教授，早晨。 早晨，早晨。 係，喂，梁教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講下，其實而家呢個咁嘅中正紀念堂嘅一個依咁嘅議題啦，可以叫做喺台灣方面，其實嗰個狀況係點嘅？正方反方，大家嗰個講法係點嘅咧？ 其实讲关于蒋介石嘅问题，其实就系同嗰个所谓转型正义有关啦。咁转型正义意思就系喺过去独裁专制嘅政权被推翻或者系倒台之后咧，咁其实就要即系追究翻佢哋嗰啲嘅刑责啦，或者各样嘅嘢。咁而一个最基本嘅咧，就係嗰啲嘅圖騰啊，即係關於嗰啲領導人，譬如係以前蘇共嗰啲加盟國嗰啲列寧嗰啲像啊，各樣嘢啊，咁都拆曬啊，咁樣。咁但係台灣嘅奇怪的地方就係話咧，即、就、係、是、因為我哋係用一個比較溫和嘅方式，即係唔係類似話一。塔子就冧咗嘛，系一个转型，即系由国民党掌权，佢又愿意释放权力，搞呢个选举，咁咧就而家咧，民进党今次咧系因为国民党太过亲中共啦，即系已经投降了，配合中共嚟想并吞台湾，所以台湾人就最主要呢个关键嘅因素咧就。妥氣咗佢嘛，妥氣咗佢之後咧，咁其實基本上就係、是、有一個講法就係奪權成功啦嚇，咁、所以意思就係話咧，呢、這個奪權係一個比較和平嘅方式嘅、就唔係一下子以前嗰啲蘇聯一下子冧檔，跟住共產黨好快就冧曬咁樣，即係唔係咁樣。咁當然啦，即、就、係、是、變咗，咁你要爭取啲所謂轉型正義咧，就要花上好大啲嘅力氣啦嚇，咁就。最諷刺的地方就是話咧，佢哋將蔣介石呢啲咁樣嘅圖騰嘅嘢咧，當成一啲觀光資源啊。即係好似大家想，即係中國嗰啲旅客咧嚟到台灣咧，就想去睇下蔣介石嘅。咁所以其中一個點咧，即係佢哋開咗啲咩聽證會啊嗰啲，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喂唔係喎，你拆咗咁啲觀光客冇得睇嘅喎，咁樣。咁呢個其實即係對於好多台灣嚟講，即係呢個好荒謬，特別係受害嘅嗰啲嘅受害者啦嚇，即係呢個白色恐怖有30几年戒嚴，全世界最長嗰個戒嚴嘅時期嘅一個咁樣嘅蔣介石，即係我當然啦，我自己個人冇任何瓜葛啦，所以 即係可能會覺得呢樣嘢就仲仲奇怪。 嗯， 即係我哋啲類似一個旁觀者嚟啊，等於係你，即係我又冇被加害過，我屋企人又冇被加害過。 系， 咁但系对于好多加害被加害嘅人嚟讲，佢哋唔敢出声嘅，因为过去嗰个白色恐怖嘅阴影咧，其实到而家都有嘅。 嗯， 啊，即系我接触过好多台湾人都系都唔敢讲嘅。咁譬如我有一个朋友，咁我前几日唔系我哋咪去西子湾嗰度拍，即系去光复西子湾噶嘛。咁啊去个蒋介石嗰个行宫啊，即系个行馆咧，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士林官邸啊？即系各样咧，好多都系。蒋介石在全台湾都有啲行宫噶嘛，叫做，咁佢叫行馆嘅，咁啊西子湾嗰度都有一个嘅，咁其实嗰个地方咧，其实原来系我以前朋友屋企嘅，即系阿嫲嘅， 哦， 系佢成咧，蒋介石系直情赶咗佢出嚟啊，连底衫底裤都唔攞啊，净系完全系赶咗佢出嚟，赶走咗抢咗间屋嘅，跟住变咗佢行馆。即係呢啲嘢係好普遍嘅，即係蔣介石當年做咗好多嘢咧，根本係即係從我嘅角度嚟講咧，根本係攞嚟鞭屍鞭幾百次、幾千次都唔夠嘅。 咁其實而家佢嗰個係可唔可以講話反對聲音係比較強勁啲咧？個市即係社會上邊喺台灣社會上邊， 你講反對邊部分啊？ 即係意思唔係應該咁講？支持拆除呢個中正紀念堂。的聲音是不是比較強一 點 ？OK， 講翻就係話你拆不拆呢、其實是有另一個問題嘅，即有些人會覺得不要拆，我哋做另一樣嘢咯，另嚟，即係好諷刺地，我哋咪整個人權紀念館喺嗰度咯，即係講翻蔣介石以前啲衰嘢咯，即係個 building 個建築物本身點樣處理呢，其實好多意見嘅， 係 嚇，咁、其實都係意思就話唔想做得咁過分。咁但係我嘅立場就係話，喂，呢樣嘢根本好明顯嘅圖騰嚟嘅。咁你都係拆咗佢先，跟住成個園區，咪成個區，你再諗下點做，再起啲乜嘢咯。即係因為旁邊有國家咩歌劇，咩國家咩歌劇院啊，之如此類。 係。 啊，咁你咪成個園區再諗下，即係個點樣搞咯。同埋佢一做啊嘛，中正紀念堂。即係你如果去過就知啦，嗰、那個係。旁邊的空間是很大的原因是什麼，因為它是真的用來紀念它的嘛，當它一個偉人紀念那種那個 feel 來的， 就好像供奉它那樣 feel， 是的，那你這樣東西我覺得你拆了先，你就拆，哇，它說拆的一千萬而已，哇，它說如果要完好保存那些建材啊，即是輕輕拆好一點，不要亂那麼拆，有3000萬而已，喂，那為什麼不拆呢， 系 一人夾過10000啊，3000人都夾夠啦，係咪先？咁所以咪有個網友咪發起咯嚇。咁、其實咁啊，就但係就個問題又話，當然個網友佢比較有啲特殊少少嘅身份， 係 咁咪俾人用呢個方式嚟到去話咯，話可能啊同阿小英又有親戚關係啊，諸如此類有啲咁。喂，其實我心諗即係咁冇法理得啦，冇法理好唔好啊？你嗰日。那個 point 不是說誰的法理嘛，講完是講緊即係到底怎樣去處理這些所謂轉型正義的問題，是不是要徹底這樣去做，還是說做一半，即係原來都做半套。 咁其實呢，因為其實以之前陳水扁當權嗰陣時都有講話呢個中正紀念堂改名嗰啲情況，咁其實有冇得可以類比嘅，即係而家又再掀起呢個中正紀念堂係咪點樣處理嘅問題，即係而家有冇對比呢，呢兩個事情 咁問題係當年陳水扁上台，佢立法院都仲係所謂泛藍是佔大多數的嘛，所以你其實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咁而家基本上因為民進黨即係已經叫做奪權的嘛，已經取代了你個獨裁政權了，基本上係。咁你過去做嗰啲嘢，咁你梗係要清算佢啦。清算好正常喎，那個程序嚟嘅啫喎。即係你譬如納税咁樣，而家都仲有人被告緊嘅。係咪先？即係納税，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報紙啦。90多歲都仲俾人仲告緊，即係仲判咗刑添，仲咁你台灣而家基本上你係好扭曲噶嘛，那個狀況係，即係 即係咁多人係被害過，但係大家又即係比較擔心好多其他嘢關係，又唔敢出嚟講，又唔敢出嚟指證。咁再加上其他問題啦，咩國民黨黨產嘅問題啊，即係黨就你諗下，連蔣介石隨隨便便都係將人哋趕走嘅，成間屋都攞咗定搶咗佢嘅咁。你諗下，即係國民黨嗰陣時係搶咗幾多嘢？ 其實咧，我譬如我哋問翻就係而家依個中正紀念堂發起依、這個即係民間有咁嘅所謂籌款活動啦。大概嗰個情況係有冇話籌到幾多錢啊？有冇咁約數呢啲嘅？而家有冇咁嘅講法噶？ 唔係，其實基本上佢係一個嚴格嚟講，佢冇唔係好嚴謹咁去做呢樣嘢。 係， 其實都係想係，其實都係一個呢種 cool 嘅做法。佢唔係真係，即係我睇翻個粉頁，佢根本都唔係又冇銀行嗰個號碼，又冇捐款嘅方式嘅，冇嘅好似。 即係其實一個叫引起話題嘅其中一個方法 嘅音嘅嘅居多嘅啦，嘅嘅，但係就即係而家變咗係少數所謂即係藍營嘅，佢哋會即係強烈表達意願，就唔可以拆咁。 咁 我仲有趣嘅地方就係話咯，我琴日咧。因為我有分享個 page 噶嘛，跟住叫大家去 share 嘛，跟住就如果真係拆得成，大家肯拆嘅，我出30,000都得噶嘛。我真係可以出30,000噶，如果你拆咗我，即係講真唔係講笑，即係30,000台幣啦，唔係港幣啦，咁點知咧，我仲收到個類似恐嚇嘅信息添。 哦，即係咁快，即係有人， 我唔知係咪關呢樣嘢事，因為我做好多嘢，可能都會俾人哋恐嚇嘅。咁但係即係，喂，聽唔聽到？ 聽到，你講啊，你繼續講，係。 即係所謂咁啱係呢？ 即係可能有啲巧合啦，有啲過分巧合得滯啦，覺得。 即係話，即係個恐嚇內容其實唔係真係直接恐嚇我，而係話，即係呢啲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嘅一群白痴咁樣講。 即其實頭先阿梁教授你都提過啦，即依個中，即喺你嘅角度去睇，你話中正紀念堂而家係一個以前國民黨一個咁樣嘅圖騰，咁其實即亦都有牽涉咗好多國民黨以前嘅惡行啦，而家要清算啦咁樣講。咁但其實譬如梁教授可唔可以同我講下，其實台灣係咪話好多依啲咁嘅圖騰啊？ 而家蔣介石嘅銅像咧就。陳水扁的時代已經很多搬了去那個慈湖那個園區了。但是蔣介石的銅像呢還是到處都還有的。即最重要的銅像啦，另外就是譬如你很多名字，譬如我們成功大學那個體育館呢都叫中正堂的。你明白我說什麼？即是成功大學的體育館的名字叫中正堂。 即係咁，即係報，但係依個係依種咁嘅歷史痕跡嘅，你係但如果以你角度，係咪應該全部都要清除曬佢啦？依種 呢個基本上你唔可以話因為呢樣嘢有個嗰、那個，因為佢一個象徵嚟嘅，象徵你對呢個人物嘅尊敬跟尊崇。 係， 即係呢啲嘢係一定要處理嘅。你唔處理嘅話，喂，點解有個中正路全部都中正？ 係。 即東山先唔使講先啦，中正呢樣嘢其實一定要處理咯。我個人覺得，即因為即我唔可以成日都話我旁觀者清，但係即對於一個即突然之間嚟咗呢個台灣嘅狀況之下，譬如前日都有個 post 㗎，即有人喺度咩噶嘛，即傳噶嘛，咁就話即個東德人嚟到台灣就發覺好奇怪嘅，哇！一時又話要紀念嗰啲獨裁者，一時咧又話又有地方可以買到嗰啲紀念品嘅，一時咧又話要清算佢咁，即係點解同時間喺一個角度裏邊，明明過去嘅歷史係咁清楚嘅，但係意見都仲有啲咁嘅分歧咧？咁其實係好有趣，因為。即係從一啲西方公民嘅理念嚟講，呢樣嘢係唔可能發生嘅，因為你正義就係正義，你過去獨裁者做嘅呢啲嘢事實嚟嘅，你唔可以即係扭曲咗啊！又話佢佢嗰陣時咩抗日啊有功啊咁，喂抗唔抗日其實 有唔有功，其實跟台灣有咩關係啫？台灣嗰陣時係日本殖民地嚟噶嘛，舊年已經炒，已經討論過呢樣嘢啦，係咪先？中華民國嘅戰機係炸過台灣噶嘛？啊，即係有啲錯亂啊！即係當呢個所謂獨裁政權霸咗呢個台灣嘅地方之後咧，其實成個教育係完全係傾向咗。即係去洗腦大家噶嘛，咁所以好多人而家都仲未係，即係特別我嘅感覺，特別係我呢一代或者再上面年紀啲嘅呢一批人咧，其實都仲係好受影響嘅，即係有部分人啊。 咁其實喺你嘅認知裏面咧，你對於普遍台灣嘅民眾啦、嘅市民啦，係對於拆除呢個中正紀念堂或者呢、這個轉型正義方面咧，其實佢哋採取嘅態度係點樣咧？即多唔多人支持係即係要拆曬呢啲嘢去咁樣？ 冇清楚做過個民調，咁同埋可能會有人做噶，但係基本上譬如之前好多嘢就會類似咯，做咗一啲，但係就好慢咯，我覺得係做緊。但我不可以代表民意第一方面，但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现在我的理解是大家很多时候是即是会有个姑息的心态，我的感觉是、即是姑息这个敢不敢过去做的你做了的那么多的事情。 教授 我就真的不太熟台湾，我想问一下现在台湾的银子其实是不是没有了蒋介石的样子，已经以前是不是有的？ 唔系，而家有噶， 而家都仲有。 嗰个唔系，而家你十蚊硬币主要都系蒋介石嘅。 哦，即系仲系有嘅，其实。咁依个就系其实好象征性喎，喺我嘅睇法就系、 是。系啊，你喺个袋里边都袋住佢嘅，即系我真系你唔讲开，我都唔谂，你都唔系好激嘅。而家讲开我就觉得， 都抌晒佢。 咁就唔抌家钱嚟噶嘛？ 咁其实就系呢啲状况，即系我即系譬如好似中正纪念堂都大家即系喺我头先听阿教授你讲话，你喺台湾佢哋，有啲人就会觉得佢系即系呢游客嘅必游，即系其实我自己曾经去过台湾，去都系当系游客，我其中一个景点去睇下咁样啦，就未必好認識到背後嗰啲狀況，或者本身國民黨做嗰啲惡行啊，而家你竟然咁樣供奉我，唔係好認識呢啲狀況。但係其實佢睇，因為佢成個國民黨歷史咁長，你而家係滲透住好多唔同地方，咁即係好似頭先講錢嗰度個硬幣都仲係佢個樣嘅。咁但係你以你嘅睇法，其實呢種咁嘅，即係喺你嘅立場，你一當然係支持清除曬呢啲圖騰啦。即係聽得出你係咁樣講法啦。你認為其實嗰個進行要點樣做啊？同埋你認為要花幾耐時間？你有冇啲睇法咧喺方面？ 呢、這個好難講嘅，即係譬如之前我哋有啲知道嘅新聞就係話，即係大家會對嗰個銅像潑紅漆啊。用啲咩方式將佢裝飾啊咁樣，我打唔知入睇佢 pose 啦、即係將佢畫到大花面咁啊，跟住啲學生嘅 cool 啊，搞嘢啊搞佢，其實用一個比較所謂和平啲嘅方式去突顯個荒謬性。咁但係呢樣嘢其實個推動上係好敗嘅，譬如你就算喺民進黨執政嘅地方，所謂好已經執政好耐，譬如台南咁樣，台南我哋之前都一路講你要拆曬銅像。你要改名，即系你中正路呢度改名。咁佢唔骚你又唔骚你，你真系冇个办法噶。 系、哦， 唔通你为咗呢啲嘢，我占领市政府咩？即系唔得噶嘛。 台南真系民进党嘅天下嚟噶。 梗系啦，即系你连台南都唔敢做。咁点搞啫？你话小英上去，其实大家坦白讲，呢啲咁嘅嘢，佢都尽量唔想引起纷争啦，系咪先？所谓纷争啦。咁但系問題啲嘢，你應該做就要做啦嘛。咁當然啦，可能而家國民黨嘅勢力都仲有啦嚇。咁所以其實我一路點解講一定要消滅國民黨，因為國民黨嘅存在本身就係轉型正義一個最大嘅問題嚟嘅。即係你好快講翻句就係話，譬如你睇翻好多國家咧，烏克蘭嗰啲咁，而家連共產黨都冇啦。 有的話不俾佢執，唔俾佢選舉噶嘛。 係係 禁止佢選舉喎，直情個台灣點解唔可以做呢樣嘢啫？ 我想問下，可唔可以話其實係比較即係括號啦，叫做傾向台獨呢種意識形態嘅台灣人會係會支持呢種要清除所有國民黨嘅圖騰嘅做法，係咪好唔係一個咁嘅現象？可唔可以咁講？ 我覺得呢個就要真係要做個民調先知啦，即係我好難，唔係應該係咁講。如果你係真係支持台獨嘅、嗯，你基本上我諗你講得啱嘅呢個推論就係話、嗯，會一定會傾向咧係會要用比較決斷嘅方式去處理呢啲事情。 係 啊，即係應該係我嘅接觸上都係啦、嗯，包括我自己啦。咁就可以代表其他人啊嘛，因為同埋台唔台獨又牽涉好多問題，咩乜鬼係叫台獨啊嘛，咁所以。即係， 所以我特別講係括號啦，因為好複雜呢個問題。唔好意思，你繼續講埋啊，唔好意思，搞錯。 啊，咁所以其實會嘅，即係你因為你基本上蔣介石係其實係侵佔台灣噶嘛，嗯、即係我哋成個論述好簡單就係當年佢係接受盟軍嘅代管噶嘛，嗯、即係接受盟軍嘅委託係代表盟軍管理台灣，等於當年。蔣介石亦都接受盟軍嘅委託，托管呢個北越啊嘛，北越南啊嘛，一樣啫嘛。 嗯嗯嗯。 啊，咁但係呢個地方唔係未定噶嘛，那個主權。咁當年胡志明啊，淨趕走咗你添啦，趕走咗蔣介石添啦，你咪鬼嚟呢度搞嘢啦。咁啊，但係台灣唔係嘛，因為台灣嘅狀況係因為，譬如香港咁都係噶，香港以前。中華民國政府當年的政府曾經他未被中共打敗之前他曾經是討論過跟英國討論過即是所謂二戰之後英國要不要直接將香港還回給中華民國的嘛所謂還回、啊、是即是有這件事討論過的嘛其實是、啊、即是他們想他們其實一直就是用中共現在其實用回這套東西說回這件事就是、啊、台灣又是中國的香港其實又是中國的、 嗯 啊、因為是不所謂不平等條約是從清國的時候割讓出來的嘛、啊嗯、但是對於現在我們獨派論述來說呢其實就要處理這個這歷史的問題歷史的問題就是說喂你清國就是清國啦關中國什麼事你中國是1900充其量都是1911年你中華民國說建立而已其實中華民國何時真正建立呢我跟大家說一個比較正確的觀念就是說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真正實施是1947年才實施的、 嗯、 即大家一直都說1911年孫中山推翻滿清、啊、成立中華民國其實這個根本是錯的真正中華民國真正成立是1947年所以而家個問題就係話，你所謂台灣個主權其實係未定噶嘛。 嗯。 咁你實際上中華民國你，如果你真正宣稱你擁有嘅地方，只係得翻金門同埋馬祖嘅啫嘛。 嗯 嗯。啊，即係實際上，因為金門馬祖而家係屬於所謂台灣嘅真正管轄嘅地方啦嚇。咁、啊、但係其實中華民國本身嘅事實上嘅主權應該只係到金門馬祖嘅。即係大家可以睇翻好多之前舊金山和約啊各樣嘅嘢咧，其實完全過去國民黨灌輸洗腦嗰度歷史咧，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知道係有問題。 係。咁啊你哋仲有冇其他？ 啊，教授啊，教授你好，我英軍啊，上次見到你嗰陣時仲係現役，而家退咗役啦。 是啊，我知道，我最近有 看 你 的 節目。 是嗎？好 ,thank you 啊。我想問呢，因為我明白這個是一個拆除舊世界圖騰 的一個運動啦，但是我想說，其實香港都發生一些，即是一個新的政權來到的時候，然後拆除了一些舊世界的象徵，譬如我們有些維多利亞時期建築物這樣，但我知道是不可以類比的，因為那個是有一個獨裁迎接去一個民主的社會，台灣，但香港就是有一個相對比較好的社會，然後變成一個獨裁的港共政權統治這樣。但當中我們有時 我先等一下，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好， 其實是可以類比的。你大家想一件事，就是說對於台灣人來說，國民黨這個政權其實就是所謂外來政權。 其實就是一個殖民政權，所以國民黨對於台灣人做的事情其實就是中共對香港人做的事情，所以他們過去是拆了很多日式建築的。 哦，明白明白， 是啊，是可以類比的，但是不是你即是不是剛剛你講的那個類比， 明白明白， 可以類 即是說 因為國民黨都全力是消滅台語的嘛，全部要講北京話的嘛，咁而家香港仲係大部分人都仲係香，都係講緊香港話噶嘛。 咁 即係唔會，即係但係佢做緊好多嘢啦，已經係嘛，普教中啊嗰啲咁嘅嘢。 明白。咁 其實但係做緊噶，中共只係佢唔可以強制啊。以前國民黨係逼你噶嘛，要罰錢噶嘛，你講台語 係 要罰企噶嘛，要罰噶嘛。咁你而家香港唔做得呢樣嘢啊嘛，你唔可以話你講香港話就喺學校要罰噶嘛，做唔到咩？佢唔夠獨裁啊嘛。國民黨嗰陣係極度獨裁噶嘛，係。 明白。咁即係我明白啦，即係我哋第時建國嘅時候就要開始拆除呢個共產黨留低喺香港嘅象徵咯，係咪咁樣去理解咧？ 希望唔好留翻，希望唔好留到咁多咯，因為台灣而家就好麻煩啊，真係。 嗯， 明白明白。咁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咯，有少少怪啲問題，因為香港佢好多俾港共政權去拆除嘅舊世界建築物啊，或者象徵嘅時候咧，好多人會用一個叫做保育嘅一個保育嘅意味去做一個理由去嘗試去留翻呢啲咁嘅東西啦。但係台灣方面有冇人用呢一個角度去嘗試話去保留一啲即係保留中正紀念堂啊，或者用一個比較溫和啲嘅手法，譬如改名啊，或者搬走曬啲銅像咁，有即係咁樣嘅講法嘅人多唔多咧？支持呢方面 多噶多噶，譬如你中正紀念堂咪咯，即係改名咯，跟住用我第二個用途咯，咁樣即係佢哋覺得咁咪處理咗咯啊。咁但係問題是你嗰個建築物體嘅本身，你成個園區嘅設計。就是為了供奉他的嘛， 是是，咁我都 你唔記得唔拆咗佢，跟住可能係要起，可以又起啲第二啲嘢，或者唔起都得噶，即係大家再討論點做咯。 明白明白， 係差唔多啦， 係。咁啊，今日 唔該曬你啊，教授。 咁啊，今日就好多謝梁文滔教授同我哋分享下佢關於佢嘅見解、佢嘅立場，呢個中正紀念堂即係作為一個圖騰，佢認為應該點樣處理啊，各樣啦， 學到好多嘢啦，同埋我都知道第日我哋建國嘅時候應該點樣做啦，喺文化上面或者一啲舊世界嘅圖騰應該點樣處理？ 啲人民幣燒曬， 冇錯啦。 Anyway， 咁啊，今日多謝曬教授先，我哋希望下次可以再同阿教授接受訪問啊，再做訪問。拜拜， 多謝你教授， 多謝，好，拜拜， 拜拜。